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我補充翻頭先嗰點，即係話即係變相公投嘅問題啦，要話梁耀忠辭職。咁嗱，因為好多人都話佢其實本身咧就立法會裏邊即係關於政治嘅嘢咧嘅爭拗咧，佢不嬲唔會話即係參與得好多。佢主要就係攞呢個立法會嘅資源咧，其實係會支援佢自己地區工作。而佢今次去出選嘅超區咧，喂，其實佢全港性佢都有得搞地盤，應該係。 可以， 佢全港性地搞地辦，所以其實佢攞嘅資源咧，其實係更加多嘅，其實係即係支援佢嘅地區工作啦。咁但係即係你作為一個區佬，即係尤其係咁依賴呢個咁樣嘅叫地區服務啊，或者係佢自己搞一啲咩再培訓啊啲乜嘢，即係嘅一個議員咧，其實係去處理啲政治爭拗咧，咁政治性嘅嘢咧，其實係好難嘅，其實係，因為喂，你諗下啦，佢咁依賴政府嘅資助，係嘛？即係你喂，你下下都要靠，喂，而且佢係養咗班人嘅，喂，你係咪咁容易可以甩咧？其實係。 但係阿陶謹申同阿匡臣都係嘅， 佢哋係，但係佢哋冇啊街工，佢哋做得咁咩啊嘛？係啊，做得咁犀利啊嘛，嗰個組織上面咁依賴咁多人啊嘛， 咪算啦。其實梁耀忠。即係呢個議題，我都覺得七七八八噶啦。即係你睇新界西嘅立法會選舉，佢一轉呢一個嘅黃潤達去參選嘅話，即死。即係話根本上你係冇一個政黨效應， 冇噶。 區議會嗰個 level 都還可以，但一去到立法會咧，黃潤達我覺得佢唔係表現得太差嘅喎。 OK 噶， 中規中矩嘅，係咪 ？OK， 佢投咗太多人。 但係你。是两嘢就已经被人成个组织打散㗎喇。喂，街工唔系差㗎，佢有再培训㗎。係 再培训。 即 係 佢有组织㗎。即係政府系有湿水落去㗎，即係劳工处。为咗你唔喺呢个劳工议题上面成日同我针锋相对。有俾钱㗎大佬。所以嗰时候好多人话呢啲系公棍嚟㗎嘛。但我唔认同啦，不过有人咁讲，我咁复述咋。但係街工肯定是完全冇呢個政黨效應，呢個一個事實咯。你睇黃潤達已經喺度啦， 係 阿鐘臨尾嘅時候都喊驚噶。你見到大家喺度焗緊啊抗神嘅時候，係咪啊？ 好啦，咁啊，即係嗱，其實琴日咧，即係你見到即係件單嘢出咗嚟之後咧，就呢排 D 一百咧就好積極咁樣參與成件事嘅討論啦，係咪？又做啲議題啊，又或者話啊，即係梁耀忠係嘛？你Day One 就應該有呢、這個立法會嘅主席嘅權力啦，又抄翻嗰啲議事規則出嚟去 challenge 呢個梁耀忠啦。 呢個係李慧玲講定係鄭經翰講定係游清源嗰啲？ 佢哋個 page 啊，咁啊，而阿梁耀忠亦都施壓啊，即係佢，因為嗱，你見到咧， 梁耀忠施咩壓？ 唔係，呢個大班咧，亦都向佢啲主持施壓啊，而啲主持你而家見到咧，即係好得意啊嘛，而家咧 D 一百咧就好 aggressive 咁樣樣去請嗰啲咧，叫做係立法會議員啊，或者係而家咧。叫做係新興嘅一啲政黨啊，即係尤其係主要係泛民啦、啊。你見咧，佢而家夜晚咧深夜時段咧，即係以前啦所謂老漢系列咧，就而家係俾曬嗰啲叫做係政黨係主持節目嘅。咁我數過咧，其實有基本上已經係包曬八個政黨，甚至乎連學聯都有份喎、 啊。 喂，學聯而家有邊個係？炸裝咧，學聯其實已經即係差唔多同死係冇分別噶嘛，即係我唔知道有咩學聯嘅代表去主持嘅節目啊。咁但係你主要啲民主黨啊、公民黨啊、即係小麗啊，即係你自決班嗰啲全部有曬，即 係 人社又有啦，係咪？咁啊，琴日即係嗰單記者會嗰單嘢出咗嚟之後咧，咁就阿大班就好不滿。咁啊，點樣不滿？ 自然咯、 啊， 因為佢同我 係啦， 對呢個嘅梁耀忠嘅認識係相近磅噶嘛。 有咩不滿？不如我哋聽段聲帶先。 好啊。 所謂你正話同我講嗰啲咩話？嗰啲咩派話？你話嘅自決派？ 嗯。 你走咗重色絕度，我係好失望對呢班人。喂、嗯，你明知道梁耀忠係撇屎嚟嘅，你出嚟做咩圍住佢？你佢根本係錯啊嘛！ 而家啲選民已經出聲話叫阿梁耀忠、梁粉忠辭職，咪做出嚟攬佢做咩？我對呢班人係失望嘅。 今日就應該，但係要公道，唔係個個，我覺得就 即係有份出席嗰啲啦，唔使澄清啦，係你唔使幫我得罪人。 我同你一樣嘅，其實個諗法。 我即係唔需要澄清邊個有邊個冇喺度啊？有喺度嗰啲咪對佢入座咯。 小麗喺度啫嘛， 咁你就唔好話自決派咯。 咁佢係叫自決，咁小麗都係叫自決派啊嘛。咁啊， 羅冠聰又唔喺 度，佢話代表三個啊， 代表三個嘅， 聽到啦。 邊個嚟嘅咧？ 唔係李慧玲啦，不如咁啦，我同你整呢遊戲規則好唔好啊？我今日讲嘅嘢系代表郑经翰，唔代表 D 一百，亦都唔代表 D 一百呢个王牌节目左右大局，更加唔代表两位坐喺侧边主持人。如果我得罪任何人，我讲错嘢，个人负责。OK， 咁所以大家唔使担心，唔使澄清我，你就喺我出咗去之后澄清，唔紧要嘅，我惯嘅。好多人都知啊，打人电话嚟之后，大班收嘅时就俾大班闹噶啦。OK， 我哋可以喺我行出去之后，你澄清嗱。刘小丽，我又 send 咗个 email 俾佢嘅 ，WhatsApp 佢嘅。如果佢今日仲出嚟同佢陪佢开记者会咧，我就真系同佢割席嘅。我已经话 ，You should know why I don't support 梁粉忠。By now， 如果佢收到呢个信息仲企出嚟帮佢咧，对唔住啊，小丽，我真系话俾你听，你以后有咩都唔好揾我啦。我帮你入立法会做咗票后，你好巴闭。嗱，我正话而家打电话俾公道起见，我就系应该打电话俾 杨 岳桥，亦都话俾佢听，我认为佢唔啱嘅。OK， 佢唔应该揽啊梁耀忠。嗱，梁耀忠嘅问题系咩咧？你作为主席，大家对你有期望，结果咁难得去偷袭到有机会俾你表演，俾你玩呢啲建制派，同呢个不公义嘅政府同西环作对，而你放弃咗，唔好赖 秘书处啊！ 你作为一个咁资深嘅议员。在立法会任何会议冇一样嘢叫主持嘅，任何人坐上嗰个位去主持会议咧就系主席。 大家听到啦，其实咧，你喺 D 一百嗰度主持节目咧，都几 大压力嘅。 几大压力嘅，因为咧，即系大班啊，即系会系因为你同佢嘅关系啊，你喺嗰度主持节目咧，佢即系你知啦，佢成日咧，佢。嗱，佢话自己只系代表自己，唔代表 D 一百啊嘛。但系问题就系话，佢虽然唔代表 D 一百，即系但呢个人系可以 overriding 个 D 一百噶嘛。因为佢任何主持人主持嘅节目嘅时候，佢中间都可以突入噶嘛。系咪？佢有冇可能佢自己唔代表 D 一百啊？但系佢系可以，佢系大过 D 一百啊嘛。 除咗我之外，我做嘅节目佢唔敢突入之外。 但系你有冇留意啊？头先咧，佢真系屌啊，小黎，真系屌啊，杨岳桥呢啲新丁啦，系咪？但佢偏偏唔敢屌阿长毛。喂，长毛其实喺个记者会里面呢，其实除咗阿 Miss 毛之外最惨佢嗰个嚟嘅叫做。 嗯。 佢又唔惨，佢唔屌，即係嗰啲欺善怕恶嘅喎。 係啦，我就想讲啲欺善。 真係啊。 喂，第一喂我真係諗唔到，就係原来你真係几蛊惑嘅郑经翰。赢咗呢一次嘅立法会选举非建制派呢，佢就好似玩轮盘咁。即系个个都落筹码， 系啦。 跟住完咗之后咧，就揾晒佢嚟做主持。喂，老实讲，我做人咧就即系唔即系我会面红，亦都会耳赤嘅。我亦都唔觉得咁样系一个收靓嘅方法，即系咁系冇意义嘅。你节目有人听就有人听，唔系因为你系立法会议员，因为你系行政长官，因为你系咩嘅身份，完全系讲你节目嘅质素嘅啫。你收靓都唔紧要，你冇施压。喂，你系我敢屌梁耀忠一件事，我都唔会影响其他主持屌唔屌梁耀忠，你撑唔撑梁耀忠关我乜事先得噶？喂，你先系一个电台嘛，戇鳩。 唔系，同埋最大问题。 所以佢搞极搞电台都搞唔捻掂，佢做主持就 OK。 系 OK 啦，即系唔系话好好，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冇理由因为你自己嘅角色同埋身份，好似人哋怕捻咗你咁。喂，呢样嘢就真系好捻离谱嘅。 唔系，同埋佢最大问题咧，就喺个节目嗰度将自己嗰啲施压过程全部讲出嚟， 戇鳩啫咁就。 真系你其实你系等于就系话喺你自己 D 一百个平台上面，即系讲到人哋唔系嘢啊嘛，系咪？喂，咁喂，咁喺呢个同一个平台里边，你又话咁自己啲咁嘅主持，人哋自己喺度做主持啊？都冇面目见自己啲听众啦。喂，你知道成个 D 一百咧？喂，其实 嗰啲 fans 全部都系郑经翰啲 fans。 嗱，其实未必好多。 所以你咧，即系去做嗰度主持咧，以为你有数 啊？ 嗰啲 fans 系跟住阿郑经翰走噶，即系你长毛以为去嗰度，以为舐到游水，舐到郑经翰啲 fans。当有一日 你同鄭經翰唔妥嘅時候，啲 fans 即刻跟住鄭經翰走。你同鄭經翰冇事冇幹冇問題，係咪？啲人哋以為佢好大影響力嘛，所以戇鳩嘅啲人話：你話我哋八大黨派裏邊泛民個個走去睇佢面色，走去幫佢做主持，你咪真係俾佢揸住條鋸冚家牆，傻嗰班友。嗱，我唔會施壓力。因为我知道我哋个其中一个笑看太平山都好捻多嗰啲主持咧，走捻咗佢嗰度做节目，我又唔会同人哋咁讲，就话屌你去正英嗰度冇得拧我哋嗰度啦，我唔会讲呢嘢。但我提醒你一样嘢，你醒目嘅话就你唔好俾人揸住条锥啦，大佬。即系我哋马佬讲啫，因为有啲都有啲女主持噶，我哋唔敢讲。 唔系嗱，即系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正英案呢啲系好叻噶。你谂下啲老屎忽有冇人去 D 一百做主持嘅？除咗阿毛之外。佢有叫个何俊仁噶， 知 系咪？佢叫阿达噶，人哋梗唔会睇你面色啦，戆鸠，我咪俾你度点啊？阿哥，喂，好地地嘅时候冇问题，你 D 一百同埋你或者你啲 fans 真系撑我，屌你咩一嘢我唔听你讲，即刻同我反面，咪扑街大佬。 咪大舅咪唔怕佢啦，咪屌佢老母。 喂，大舅都醒嘅。大家系唔会走去同你做常任主持噶嘛？做常任主持好似变咗你条僆咁嘅戆鸠。 而家情况就真系做咗条僆咁样。 系，你识计下数都知啦。第一，佢嘅电台系封闭咗，净系俾钱先听得噶嘛？大部分节目系。 唔系 ，to be fair， 即系佢嗰啲乜鬼嘢咧？咁咩风波嗰啲咧就可以听，唔系同埋佢呢啲可以听嘅，好似 live stream 会听得翻嘅。咁但係即係都係 講俾佢咁冇啦，大佬。 嗱，但我哋同大家講講啦 ，live stream 咧，即係我 唔係我唔係因為我唔妥佢，我先講呢樣嘢。我純粹以事論事，計緊佢呢條數。佢真係聰明嘅，選舉嘅時候係咁係玩輪盤咁。你知唔知玩輪盤嘅戲？ 咪入啲錢落去每一 個 度咯。 每一個投注嘅人咧，都買好多個 number 㗎。 唔係即係大包圍咯。 屌你大包圍㗎，因為點解佢太多 number 啊嘛？好难买噶嘛，咁佢赔又赔好多。如果你中一个 number 嘅时候，所以佢要玩龙盘大把位。好啦，完咗选举之后，系咁叫嗰啲即系泛民嘅非建制政党嗰啲人去做节目主持，又唔知道人哋嗰啲质素系点样，亦都唔理人质素。 唔理嘅，唔系，总之佢喺自己个政治领域里面有个 position 啦， 当自己收靓咁啦， 就稳啦。 屌你真系， 系啦，即系总之人哋喺个自己政治领域上面有代表性。就一定揾喂连呢个学联啊，喂学联已经即系等于即系已经死咗咁滞噶啦，你咪代表佢即系挂个名出嚟叫即系叫做节目咁样样、啊，咁你有众志嗰啲有咩众志同学会啦，系咪？咁啊 几犀利啊，投资 有噶好多噶，乜都有晒噶，民主党又有，公民党又有， 民主党都有， 有啊， 民主党同佢唔妥噶、 啊，有尹兆坚啊，我见到系、 啊， 即系嗰啲咩乳鸽啊，啲乜鬼嘢、啊，唉，即系就系呢扎咯，你见到系而你真系八大政党全部去晒，即系 咁又俾紧钱嘅，佢呢样嘢好 系， 咁你一个礼拜嚟一次，可能随时俾紧成千蚊嚟嘅，咁你谂住即系赚嗰啲四千， 但你 做紧咗契弟 咁，但你咁多个主持喂。阿哥一个 唔系我哋俾唔起，所以我哋买唔起啲人。 一个月俾四千蚊你就可以做你金主啦，系咪？ 咁啊，八大政党八四三廿二三万， 而且嗰啲真系 OPM 嚟，唔系佢自己钱嚟嘅。 咁真系好平， 系咪？嗰啲唔系佢自己钱嚟嘅。嗱， 可能佢随时个阔佬啊，叫你买起泛民八大党派，俾咗十万蚊佢咧，屌你咪！十万蚊减三万二咧，几多六万八？屌你咪自己投捻咗六万八。 唔系讲明先， 我讲下嗱，我讲下嘅就系讲笑啫。 阿大班咧，嗱坦白讲，大班咧，即系佢针对阿梁耀忠嗰啲嘢咧，其实讲真，我唔系话佢错嘅， 啱嘅，我都同 系啦，我咧啱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咁样去即系向自己啲主持施压咧，即系呢、這个真系值得商榷咯，系咪？ 喂，你揾得人嚟做主持，喂？点解嗰个节目唔系你做入埋？ 系 啫，就系因为有唔同意见啊嘛。 而且咧， 咁咪唔系喂咁花生台个礼拜夜晚黄金时段呢个九点半都系我同你做算啦。 系啊， 妖一条喺度吹捻晒啦。喂，梗系个有唔同意见先好听噶嘛。 系啊，唔系而且咧，而且讲真啦，即系嗱佢头先讲啲嘢唔系错，但问题标准不一。点解你就系屌嗰啲即系新人？喂，讲真，如果你话撑阿梁耀忠，点解你唔屌埋长毛咧？唔呢个系问题啊嘛，呢、这个唔 fair 啊嘛，你讲得，喂，同埋讲真，大阿小丽咧都叫做系同阿梁耀忠咧都叫划清界线，系讲到明，我系唔赞成你嘅政治决定，而且我觉得你系可以 DQ 佢嘅，而阿长毛咧 甚至乎因為呢件事咧，其實係暗串咗阿小麗添嘅。阿小麗點啊？即係阿小麗點講咧？佢就話：喂，我覺得佢 DQ 佢喎，嚇、啊，即係咁嘅嘢。咁但係長毛就話：嚇、啊，你而家講我可以 DQ 佢，但我之前冇聽過呢咁嘅講法，我亦都冇咁嘅共識喎，咁樣其實係相對於小麗， 一嘢踢爆咗阿小麗老師。 而即係你咁樣相對嚟講，佢係更加奮身地支持佢嘅喎。點解？即係喂，你淨係恰一個新人咧？ 嗯， 系咪先？ 嗯， 咁然之后你拉埋着成个叫所谓自决派添。嗯，喂，我觉得呢个唔 fair。同埋就系话，其实讲真啦，朱海迪嗰啲已经因为呢件事情，其实已经好不满噶啦。即系甚至乎系直接影响到佢加唔加入你哋泛民泛合会咧嗰个决定噶啦。 唔系，阿毛冇讲错，喺针对小丽嘅问题上面就话你事前冇倾，点解事前冇倾咧？嗱，呢个我哋两个礼拜、嗯、甚至一个礼拜之前已经讲噶啦。就话如果你冇饭盒会系会出事， 嗯， 你寻日成个宣 誓更加有必要做饭盒会， 因为点解咧？大家都系好捻散收收嘅人，成班即系所谓新仔，大家好似小学啱啱升中一咁样，啱啱上堂，大家都唔知发生咩事。你有冇呢个体验啊？ 有， 即系小学读完六年班，突然间升咗间唔同嘅中学，我就好啲，因为我哋啲元校升上去，屌大佬都系大家都系同学。喂，如果你有一日，我記憶就係你幼稚園讀完 K3， 突然間上去小學嘅時候，一年班所有人都唔識嘅，唔知咩環境嘅，一定係拿手唔成勢嘅，大哥。而家你成班所謂非建制派嘅陣營嘅人，全部都係咁嘅。 嗯， 你仲唔開飯盒會傾下？ 係啊。 喂，如果你要焗到梁耀忠嘅話，嗱你做主席啊嘛，嗱你要咁做。喂，阿鐘啊，就算俾人禁制做扯線公仔啊，即係岑建翻去佢大佬都好啊，佢喺個飯盒會裏面同你傾過呢樣嘢，佢、都唔敢亂嚟啦。一係就佢已經翻去諗緊，喂、哎，咁我唔做啦，唉、我跟大隊算啦，唉、我唔會做即係即係馬前卒啦。 其實佢 唔係，如果梁耀忠一早講定嘅話，咁啊陶謹申唔去選主席，揾第二個人補上去嘅話，咁咪又陶謹申做嗰個主持咯。 系咪就是、因为你冇饭盒会咧、 啊？ 你成个非建制派嘅阵营里边，如果不是做呢样嘢咯，怼卵水。 嗯， 你有排踢 Q 啊？你班傻佬，成班都系啊，系咪？喂，今次选主席或者宣誓成个过程里边，已经系反映到呢样嘢啦。我唔系话即系团结一定系最好，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见，有分歧，有唔同嘅意识形态，有唔同嘅路线，好自然。大坐嚟傾下得唔揾得啊？我都話啦，用一條數學題已經解決到你個問題啦。呢個係一個 HCF， 我再講一次 ，HCF 係乜撚嘢啊？係啱嗰啲先 OK 嘅，其他啲各自做啦。傻佬，有乜蝕底啊？我同你啱嘅呢一鋪，我同阿希，再唔係嘅阿希同 Anthony， 或者我同 Anthony， 咁冇問題啫。喂，花生台啊！都系攞 HCF 嘅啫，戇鳩，咁都唔撚得識，咁搞乜撚嘢政治啊？屌，真係，喂，所以我都係我決定係英明嘅，屌你咩唔同你班撚樣喺度癲啊，屌你咪撚蠢嘅，喂，開會傾撚完，開會傾完之後，究竟梁耀忠做主持有咩 requirements？ 我哋寫，我哋講清楚。嗱，你 DQ 啊邊個啊咁樣，你冇撚傾嘅，屌梁耀忠咪俾人禁制咯，屌！其他人咪喺度亂舞咯，傾都唔撚傾，唔撚傾就咁嘅結果噶啦。 嗯， 唔係扮團結啦，而係起碼大家都 come up with 相對相近立場嘅人一個好好地嘅 conclusion。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同建制派鬥爭，同老共鬥爭？連咁都唔撚識計嘅，唔好撚搞政治啦。連你自己最大嘅敵人係邊撚個都唔撚識，跟住又俾人分化，又俾人滲透，跟住俾人撳撚埋掣。玩得完噶啦，屌咁样搞法就，啊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 哇，连无米都搞，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系郑经翰。